好在众人都有防备，早已经散开。这一地裂斩，一个人都没轰到，但这人随即身上血光一冒，直接就是开了狂剑式的狂暴，赤红的双目凝视一方，低声弓步，重剑立在身后，剑锋亮起，上面也是血气腾腾。怒血狂涛！立刻有人认出这技能的起手，狂剑式七十级大招怒血狂涛。 打断他！有人连忙叫着。怒血狂涛威力凶猛，但起手很慢。这一类技能一点铺垫没有，直接使用是大技。不过怒血狂涛却不是法师那类毒条技能，所以不是攻击一下打断毒条就可以阻止这技能释放。打断怒血狂涛这类技能有两种方法，一是抓取类技能，这是可以打断任何技能的存在。 另外就是在瞬间可以对该目标做出系统要求的伤害，那么就可以强行阻止这一大招。此时这狂剑士一个地裂斩下来，避开了一圈人，也算是做了一点起手式。这个时候有人再冲进身去抓取是有点难了，但远程职业却大可以赶紧发动攻击。临场长的大技能来不及， 赶紧丢几个快的，还是可以的。一时间，枪声法术不断，全朝着狂剑士涌去。结果，君莫笑就在此时一个翻滚上来，哗一下撑开了手中千机伞，挥过一圈，直接拦下了几记伤害。拦下这么一回合已经足够，怒血狂涛发动。 狂剑士手中重剑直接化身为一道极其巨大的血刃，铺天盖地就斩了过去。血刃落地的一瞬，爆散开去，一圈里全是猩红的血色在跳动着。靠！没能阻止这一击的众玩家连忙闪避，但终归是有些人避得不及。好在是没有人直接被那血刃当头劈中。 那无疑是这技能伤害最大的一部分。战斗法师、柔道两个玩家也是终于落地。战斗法师举起战矛，一个凝力，一个豪龙破军直接突进了人群。柔道则是一个翻滚贴近了一个玩家，轻巧的直接拿了这个玩家双腿，提起来就甩了一圈。柔道技能，旋头。 突如其来几人，个个出的都是强效技能，顷刻间街道上烈焰风暴掀起的火海，怒血狂涛劈出的血池，豪龙破军冲出的一条血路，旋头甩出的一圈空白各占了一个方位。金香一伙倒是没有人挂，但被这四人接连的攻势瞬间把阵型都给打散了。不要让他们跑了！ 金香职业枪炮师站得比较远，倒是没有任何一种攻击的影响。一看包围圈被打乱，急忙着急大喊着：“放心，一个都不会跑。”回答他的是叶修。君莫笑掩护完那狂剑士一击后，直接就冲入怒血狂刀的血池当中捡便宜。对机会的把握虽然猥琐，但不能不说是炉火纯青。 房顶上的牧师此时也是一个吟唱，一道恢复的白光沐浴到了君莫笑身上。拿盾牌阻挡攻击也只是降低伤害，在能闪避的情况下，不会有人喜欢用这种手段。君莫笑不过52级，应接攻击掩护了狂剑士，此时血条其实下降了不少。诲人不倦抬手扔了三枚手里剑出去。 角色也是跟着君莫笑就冲过去攻击，他倒是一点也没意外。这些人攻击前都是一个个进了队伍的，他早知道原来是来了帮手，就等着这一齐爆发呢。这些是什么人？ 金香这边的玩家们愤怒地呼喊着，但看来的几名玩家名字都不认识，头顶上也没有什么工会称谓，一时间也弄不明白来路。 这四名冲进打乱阵脚的玩家瞬间再度齐聚，却是跟着君莫笑那边一道，对被怒血狂涛轰中的玩家展开了攻击。 这几个角色一集火，那输出可就相当凶猛了。也就是一个转眼，这边已经有一名玩家被彻底击翻在地，生命为零了。 冰墙左边！ 叶修刚喊罢，牧师立刻吟唱冰墙法术，乒乒乒数声响，几人左边几道冰墙凝结而成，把正冲过来的一伙人拦了个正着。这伙人也不绕路，直接攻击轰到冰墙上，瞬间冰墙打爆。但就这么一瞬的时间，他们的人却又是又倒下了一个。 牧师，怎么回事啊？ 接连两人倒下，一点挽救的余地都没有。金香恼火地指责队中的牧师， 太快了。 牧师也是无奈地说出了他的窘迫。一切发生得太快，君莫笑那一共六个人围上去就打，攻击的是谁？人被挡了，头顶的名字也重叠成花了，牧师都还没看清呢。跳起来看看里面人的名字，或者从团队的人头列表里去发现是谁在被攻，这都是办法，但是太慢。等着跳起来看清是谁，落地再用法术，或者从二十好几的人头生命条里发现谁的生命在狂降时，那生命条顷刻而下，直接到底，一脚刹车都不带踩的。两个人都是这么倒下的，不是秒杀，但也近似于秒杀。对于这些牧师来说，他们的水平完全跟不上这样的节奏。冰墙一碎，一伙人急冲过来，结果就见君莫笑这边甩开袖子一挥，就是一道暗夜斗篷甩了出去。暗夜斗篷也属于抓取类技能，伤害不高，但范围不小。这一道暗影甩出，冲来一伙一惊想闪，却因为站位太团结，自己人挡自己人，一下就耽搁了好几位。这几位被暗影圈中，再一收束，顿时更加团结地挤到了一起。伏龙翔天，雷霆末日，旋风斩，火焰斩，地雷阵，几乎是同一时间，君莫笑身边五人做出攻击，时间略有参差，但是最终却都是在暗夜斗篷把那一圈人捆在一起的时候给轰了下去。暗夜斗篷这个技能伤害没多大，最常拿来起到的作用，一是打断对方攻击，这是任何一个抓取类技能都具备的，再来就是以它范围大的特点进行聚怪。此时聚怪的作用是完全实现了，当然这里聚的不是怪，是玩家。随后五人的攻击未必是该职业最强，却无疑都是这个时候最合适的。魔法的波动，雷电的咆哮，重剑卷起的旋风，夹杂着刀锋上燃起的火焰，伴随着双拳垂地敲起的阵地波，瞬间把这团结的一簇人轰了个正着，一个都没落下。叶修的君莫笑更是在暗夜斗篷收招以后，一个崩山击劈过去助阵。君莫笑的攻击力毫无疑问是所有人里最弱的，但是至少也是聊胜于无，这样的机会不把握，那有失职业大神的身份。这齐齐轰出的一波刚一完，所有人立刻又是各取技能再来一击，一切又是那么快，转瞬之间五个人倒下。这种战法在副本清小怪的时候是极常见的，尤其是碾压低级副本的时候，就是引怪聚怪以后的 AOE 打法，结果现在却是在 PK 团战里实现了。五个人半队的玩家，两波攻击全部拿下。金香这还在那儿调兵遣将呢，虽然被突如其来的人打乱了阵脚，但一看对方也就四人，金香没有太重视，人数上的心理优势在他心中很强势。又来了五人又怎样，己方依然拥有三倍多的人事优势，哪想这五人出现后到现在不到30秒，他们居然已经被挂掉了7个人。金香甚至都没能布置完， 他还在那儿看着众人的位置，看着团队的名单，准备妥善安排的时候，刷刷刷刷，团队名单里像彩灯一样亮着的小脑袋很快就灭了七个。金香震惊了，震惊完了就是手足无措，对方的攻势急如风，烈如火，而他呢，他脑中此时一片空白，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凶悍的冲锋陷阵，他的意识跟不上，他的经验跟不上，他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再加上他们这堆人根本就是草率成军，玩的就是人多欺负人少，战术配合这些他们没有太多的思考，虽然当中有一些朋友有一些习惯性的默契，但是没有用。面对此时对方的猛攻，所有人和金香一样，他们不知道从哪里下手，他们找不到任何攻破对方的思路，除了一些人，一些被攻击的人，大刀砍到头上的时候，他们会有些下意识的抵抗，但是这种抵抗能有什么用？那些刚刚躲过的暗影斗篷还在回味当中的玩家，就眼看着被斗篷捆了的同伙顷刻间全被击杀，对方的攻击马不停蹄的已经立刻卷向了他们，转眼又有两人倒下。至此时起，他们除了打过一次君莫笑的散盾，打烂过一次冰墙，没有做过任何输出。曾经并肩冲上打烂冰墙的一队，此时竟然只剩下三人，人数上的劣势在这一瞬间是属于他们。惶恐的三人甚至都忘了他们整个团队其实还有人在，看到又击杀了两人后立刻朝着他们卷来，三人不约而同齐齐产生了一个念头，逃，只有逃，只能逃，除此还能有什么选择？三人不知道，也来不及知道，他们已经逃得够快了，但是一道人影半蹲闪到了他们身前，另一道人影却是直接闪到了他们上空，拔刀斩，人法却落，影分身出现的君莫笑和毁人不倦瞬间就是两个技能，全心全意想要逃走的三人根本就没防着还有这手，剑光扬起，双脚踩下，三人齐齐倒飞出去，他们的身后那柔道玩家已经狂冲过来，左手一抓一个，右手一抓一个，跟着角色突然跳起，双脚一飞，又是脚到一个，三人瞬间全部被柔道玩家抓去。这家伙竟然是同时完成了柔道的两个技能，双手飞和空脚杀，这种用法在判定许可的情况下倒也是可以发生的，双腿一脚，双手一飞，柔道玩家空中拧身，三个玩家被他摔成了一堆，而他却是蹲身落在了一旁。狂剑士、战斗法师、元素法师，这三位显然早已是蓄势待发，那边君莫笑和毁人不倦更是接着他们的攻势，于是又是一波 AOE， 瞬间三人挺尸，十二人。至此金香的团队25人已有12人被击杀，伤亡过半，而这一切居然只是发生在短短的1分钟里。金香不是一点战术思路都没有，他盯上了房顶上的那个牧师，他在选派人手去把那个牧师先拿下。这个战术当然也没有错，团队战的时候能够击杀对方的牧师，可以说是可以让己方处于不败之地，但是通俗的战术自然是要用在通俗的时刻，先去击杀牧师。说实话，准备如此做时，金香还觉得自己有些太小心了，现在根本不是通俗的时刻呀，自己一方这么大的人数优势还用得着这样算计？现在他知道，现在果然不是通俗的时刻。牧师， 牧师在这一场战斗中真的能起到作用吗？金香很怀疑。在他们的12人被击杀的过程中，团队牧师没能做出一次有效的治疗。快，实在是太快。一分钟击杀12人， AOE 打法的速度。但是 AOE 打法那是在等级有明显压制或者人数是明显优势的时候才会采用的。照理而说，金香觉得他们对对方使用还差不多，怎么现在倒过来了？反倒是他们的人被对方使用 AOE 打法虐杀。 太强了，我们先撤吧。 都不是菜鸟，都打成这样了还看不出对方实力强横，那可就有些菜了。 先撤，我叫人。 金香也是连忙说着。 要闪人，这太让人为难了，我们说话可得算数啊，说了一个都别想跑，那就都不能跑。 叶修的声音在他们身后响起。金香本来是全没想着需要呼叫援助的，一来觉得人手足够，二来也是不想人太多太乱，免得装备爆出了，最后却没落到自己手上。就算是同一家工会的，面对这样的极品装备时，相互之间的信任也是挺脆弱的。陈叶辉显然也是完全考虑到了这些，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安排。别说援助了，他甚至希望中草堂和兰溪阁的人离这里越远越好。他放出的这条出路一经逃出也算是荒僻的可以。结果现在金香一求救，陈叶辉当时也震惊了。就算是叶秋吧，就算毁人不倦的身手也很强吧，但这20多人搞到需要大叫帮手，这好像有点过分了吧。你要说拦不住，被这两人又跑掉了，陈叶辉还能忍一忍，这居然是对付不了，这就让他十分的不能理解。 怎么回事？ 陈叶辉这还想细打听呢，金香发来的消息根本没多说，就是扔了坐标叫帮忙。结果金香现在哪有功夫细说呀，那帮人急速的 AOE 攻势早把他们吓得目瞪口呆了，一分钟就灭了12人，平均5秒钟杀一人，这发条消息出去得多久？等发完早被追上来干掉了。金香看到了陈叶辉回复的询问消息，但他更看到了那几个人已经疯一般的冲了过来。回这消息很显然要付出生命的代价，金香毫不犹豫，不理消息，掉头就跑。跑，纯粹是在逃跑。没有什么不乏抵抗的逃跑计划，就是转身然后按下向前奔跑的按键直接窜出去。三大工会一直在追杀君莫笑和毁人不倦，但在此时此刻局部范围内情况发生了调转。逃跑的时候叶修经验丰富，是一把好手，现在轮到追杀了，他的能力却也是丝毫不弱。而金香他们这一伙人现在只是一味地向前向前向前，甚至都不观察追杀者的举动，这实在是最没技术含量的一种跑路方式。僵直弹，百流斩，叶修和毁人不倦各出了一个技能。君莫笑一枪打中，正中一人，毁人不倦的劈出的水流跟着就已经窜上，瞬间已经凝成水牢将其困住。